你做决定。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28度的气温伴随着相对湿度是 91%， 希望呢今朝早少少微雨的天气可以令到你呢继续保持住心情良好，心情靓靓。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是有雷暴的，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最高的气温是约32度的。希望如果今日都有计划外出的朋友，天气都不会影响你的心情甚至你的计划。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点唱或者分享的话，欢迎你打电话来。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得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跟你3000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谁都想计清楚，才追。

期日咧都系一个星期嘅开始嚟嘅。呢一首嚟自林忆莲嘅开始，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早上嘅六点半钟。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要听一听六点半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 Beautiful Sunday 嘅，继续留守喺我哋香港电台第125普通话台，继续阵间有林慧嘅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今日举行，是新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选举。投票由早上九点起至到挨晚六点结束。全港设有五个票站，分别位于湾仔会展、九龙公园、屯门大会堂、沙田大会堂同埋荃湾雅丽山社区中心，让合资格的选民投票。投票完结之后，在湾仔会展的票站会转为中央点票站。36个界别分组中，只有13个需要投票，竞逐360几个选委席位，无需选举而成为选委的共有1084人。竞争最激烈的界别分组是社福界，23人各逐12席。今次选举首次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派选票，并且设有关外队，同时有新规例禁止煽惑其他人投白票和不投票等。新一届选委会由上一届的1200人增加至1500人，分成五大界别。选委需要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之外，亦要提名候选人出选立法会和选出40名的立法会议员。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发表视像的致辞，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双方关系。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习近平获邀发表视像讲话。习近平强调，历经国际风云变幻，中拉关系已经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和惠民的新时代。中方将会继续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地区国家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认为，法国和美国以及澳洲的关系陷入危机。他接受法国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拜登未有对话谈及澳洲潜艇合约问题。勒德里昂认为，谎言和口是心非是对法国重大的失信和藐视，不应该存在于联盟关系里面。较早前，澳洲、英国和美国建立印太安全伙伴关系之后，澳洲放弃采购法国潜艇的合约，引起巴黎当局不满。港队空手道代表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夺得一面的铜牌，令港队在今届全运会的奖牌数目增至一金三铜。另外一面的铜牌由澳门队的郭建恒夺得，是澳门历史首枚的全运奖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导演古本森的新片以长洲戏院为背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构思呢？ 机缘巧合，因为我认识业主，我得到的机会是可以经常出入这个长洲戏院的，一个已经荒废了的戏院，但是他售票处有四个字他还保留在这里，叫下期放映。是什么是下期呢？这个戏院的下期是怎样，或者我们的人生的下期是怎样？ 足管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爱宠粪犬学堂，点解有啲狗狗咁抗拒俾陌生人摸嘅咧？ 呢个系狗主过分保护，又或者系惊狗狗伤害到陌生人而引申出嚟嘅情况嚟噶。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的嘉宾有住在香港差不多4年，来自印尼的资深建筑师 Faisal， 跟我们分享一下建筑师的世界。 Faisal， 你一般是怎样找灵感的呢？ Saya Faisal， saya dari Jakarta。 Mungkin kalau waktu dulu lebih sering lihat dari buku-buku arsitektur seperti majalah atau semacamnya， tapi kalau untuk saat iniLebih mudah cari di internet， kayak macam Pinterest atau something like that。 他说以前就真的要看一些建筑类的书或者杂志去找灵感，而现在就方便很多了，通常他都是上网找的。那在香港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栋的建筑物呢？ Sebenarnya untuk bangunan yang saya suka adalah BOC Tower， karena dia adalah arsitek dari BOC Tower， salah satu arsitek favorit sayaNamanya IMP。 Itu lucunya, jadi bangunan itu kalau lihat ada segmented yang ke atas meruncing, itu filosofinya dari bambu, karena itu adalah ruas bambu yang naik-naik ke atas, dan dia bisa diharapkan lah BOC itu bisa tumbuh cepat seperti bambu yang growing fast。 Dan terus ada satu cerita unik, itu ujungnya runcing adalah dipercaya untuk memberikanfeng shui yang buruk untuk sekitarnya, jadi supaya bangunan BOC ini highlight tersendiri gitu dibanding yang lainnya。 他说当然是他最喜欢的设计师之一贝月明先生所设计的 BOC Tower。 他说这栋建筑物外面非常有趣，他是仿照竹树地不停向上生长，望下去你会见到它一路逐渐变细的。这栋大厦也都象征着力量和生机，希望好像竹一样生得咁快啊。嗱，咁你喺香港、韩国、印尼都做过建筑，三个地方有冇咩分别啊？ Jadi semua klien sebenarnya mostly mereka ingin desain yang bagus, sophisticated, tapi dengan budget yang serendahnya gitu. Jadi baik itu di Indonesia, di Korea Selatan atau di Hong Kong, ya kebanyakan klien seperti itu berdasarkan pengalaman saya ya. Ya jadi dia pengennya punya dapat desain yang bagus tapi dengan harga yang paling murah。 Ya, jadi di mana-mana sama sebetulnya。 Oh iya, jadi kalau untuk project timeline itu berdasarkan pengalaman saya ya, dibanding perbandingan untuk Indonesia, Korea dan Hong Kong, saya merasa lebih dituntut di Korea Selatan ya. Di ada semacam kebiasaan dari klien di Korea Selatan itu yang ingin yang apa-apa itu harus cepat, jadi kita dituntut untuk cepat, dan mereka demand banyak yang diinginkan gitu jadi. 佢话其实咧都系差唔多，客户都系想用最平嘅价钱得到最好嘅设计。不过喺计划嘅时间表方面咧，相对于印尼、韩国同埋香港嘅客户咧就会比较心急一啲，而同韩国嘅客户合作咧压力就最大噶啦，因为咧佢哋咩都要快，同埋佢哋想要嘅嘢好多。嗯，相信咧喺唔同地方嘅一啲经历同经验咧，亦都会令到设计师会有更多嘅想法，甚至有更多嘅灵感。扩阔眼界都系令我哋进步嘅好方法。今集多谢晒 Faisal 嘅分享，下集同我哋讲下你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Faisal，Thank you。 beautiful someday. 好啦，我哋听下电话先啦。第一个打通嘅咧就系黄太，早晨，黄太。 早晨啊 ，Bobby。 早晨。 打电话嚟啦。 系啊。点啊？你几好嘛？你嗰头有冇落雨啊？而家？ 而家冇啊，晴天啊。 系啊，咁就好啦。 真系靓到痹啊！都话 正啊，嗬！即系朝头早出嚟嘅时候，望下个天空咧，个人都系精神啲嘅。 系啊，系啊，真系几好啊！我都话，哎呀，头先听你嗰首歌咧。 唔系我唱嘅，啱啱嗰只容祖儿唱噶，系嗰个打疫苗嘅歌嚟噶，呼吁大家。 我觉得系 咁似咩？哇！如果我唱到好似佢咁嘅级数就好啦。 得嘅，你 系嘛？多谢多谢。咁啊，黄太有啲咩打电话嚟先？ 咩啊？头嚟紧听日咧系我女女生日啊，阿黄天伟嘅生日。咁我哋琴日都去咗食咗蒲飞咯，系就都几好啊！而家啲市道都我见到个个都开翻，都几好啊！我都话开心嘅，系啊！ 希望开始样嘢都恢复正常咯，嗬！ 系啊，系啊，真系希望恢复正常都但系都系冷清啲嘅条街，我 系啊，都会有啲噶。不过一时时啦，嗱，睇下系啲乜嘢嘅地方啦。譬如呢排咧，见到啲换月饼嘅地方咧，就排晒长龙啦。 哎哟， 系啦，见到某一啲食肆又会特别多人啦，咁样咯。 系啦，都系几开心啦。系啊，你个女都好得意啊。 系啊， 嗰日就系睇，系啊，得意啊。 多谢多谢，有时都系开心嘅，即系屋企总会有啲嘢令到你开心，或者你身边。或者你工作啦咁，做妈妈嘅人咧就会好明啦，好似你咁样啦，即系都会知道自己对住个女咧，睇住一日一日成长咧，同佢经历咗啲唔同嘅阶段咧，都会觉得哇，即系望下又大得咁快嘅，望下又原来又经历咗咁多嘢嘅咁。 系啊，系啊，我都希望啦，大家个个生活都开心。 系啊，啱。 仲有啊，21号咧系我朋友阿 Sally 生日啊， 系 都同佢讲佢希望佢减肥成功啦， 哇， 身体又健壮。 是不过有时都是的，即可能可以在飲食着手，即是将几餐定时啊定量啊，这样其实已经是既健康又可能会减到一些磅的了。 真是得的， 是 的， 是 的。我试了两个月到呢，我都减了成10磅。 哇，你好犀利喎！咁 系啊，食嘢调教同埋做下翻运动咧，真系个人都会精神好多咯。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真系大家都可以试下啦，活得健康啲咧，自然心情都好啲噶，嗬。 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黄太。 好啦，拜拜。 好，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张生，早晨。 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张生。 系你好啊，今日好高兴啊，系我姨孙女刘全敏新婚之喜啊， 哇咁开心啊！ 咁咧一阵间我哋咧就一家人咧就去酒店嗰度观礼，但系同埋佢个丈夫咧就系庄俊杰，系 即系刘小姐就将会变成庄太啦。 是啊是啊。 这些喜事真的很开心。 是啊是啊，因为都等了很久。 是疫情好。 是啊，咁今日呢就变咗呢就我哋呢就都好高兴啦，全家人出去看观礼啦，见证一下啦。 其实疫情底下真係一啲嘅结婚嘅朋友仔啦，係特别坚固嗰个爱情。因为淨係疫情经历嘅考验已经唔少㗎喇。即係啲场地嘅改变啊，可能啲宾客嘅宴请嘅名单啊，好多样嘢呢嘅调教啊，即係一时又话几多个，一时又话可以多啲，有时又话想请再多啲。咁可能中间都有好多嘅意见啊，或者係有好多嘅讨论啦。咁所以如果经得起呢啲考验呢，将来都冇乜问题㗎喇应该。 是我哋祝佢哋咧就呢、這个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希望佢哋咧就一路都行到落去啊，进啊，咁希望我想点首歌嘅， 系请讲 呢、這个诶、祝福嗰首歌咯。 哦，好啊，好啊，好啊，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系啦系啦，你揾到就 OK 啦。 好啦， 唔 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 疫情当中呢，我自己都少咗好多参加呢啲聚会同埋喜宴。因为好多朋友都真係可能将个規模缩到好细啦，淨係一家人自己食餐饭啦。或者係如果限聚嘅人数呢，可能又停留得好短暂啦，所以就将嗰啲嘅晚宴可能变成咗鸡尾酒会啊，真係影一影相之后就拜拜啦咁样。咁所以真係要去坐低饮一个晚宴呢，我自己都好耐冇试过啦，即係我都好怀念嗰一种气氛，希望可以快啲恢复晒正常嘅时候呢，多啲喜事啦可以参加，咁人逢喜事都精神爽啊，可以沾下啲喜气啊。好啦，听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早晨啊， 刘太，早晨， 系，早晨， 点啊？ 八月十五咧，即系就快到啦， 系啦， 就系我个女同埋我个大女嘅男朋友都系同一日生日， 哇，好又好缘分、啊， 系啊， 相差几多年啊？咁， 冇问， 净系已经呢一个已经加晒分，定还是系嗰个男朋友咧本身已经好高分啦？我都唔理佢个年龄系点样， 唔系即系同我女差唔多嘅，佢哋都系大学嗰阵时识嘅嗰阵时，咁就一直拍到而家，所以咧就系识咗好多年啦。咁我即系冇细问啦，其实就系知道佢女朋友咁样， 系有冇再进一步嘅打算啊？咁。 咁有冇问嘅？ 喂，你好好、喎，你完全冇压力㗎喎俾佢，即係我总之知道有个咁嘅人存在就 OK 㗎啦，咁係咪 啊？唔係，佢个人幾好嘅，其实因为你知啦，而家呢个时代我啲老嘢都唔愿理咁多嘢㗎啦，其实最好就係、 唔愿理呢係好嘅，因为唔愿理呢就即係话唔需要你去插手。哇，如果你见到有啲嘢係好需要去插手，咁就我叫你啫，係咪先？如果唔使理就真係 ok 喎，幾好喎，见佢又幾开心幾稳定㗎喎，咁。 係啊，就係、咁啦，所以我就冇啊，我哋知道佢哋两个同一日生日，所以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呢，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 系 识咗廿几年啦，佢个仔呢就係今个月22号结婚，所以呢我都祝佢呢出月期同佢太太呢就好似头先嗰个啦，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 都係好紧要，我觉得即係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呢，虽然好似好行咁样，个个都係咁讲，哇，但係如果真真正正要做到呢八个字呢都唔简单㗎，即係往后嗰几十年里面到底点样去相处呀、包容呀、迁就先至可以行到去终点呢，真係呢一个都係个学问。 好难㗎其实。 係咪你都知呢。 係呀，我哋即係结婚有小朋友都知道，一个屋企呢鸡毛蒜皮嗰啲呢 系啊， 好多， 冇错。 跟住两个嘅意见咧，又会唔同。 嗯， 对个小朋友其实嘅要求亦都会唔同。 系每一个阶段都总会有啲嘢可以攞出嚟讨论下嘅，嗬。 可以系争拗都得嘅，其实 系嘛，未必一定好激烈嘅讨论嘅，即系可以系一个人永远都好礼让啊，或者系真系一个就千依百顺啊，另外一个就冇乜所谓啦，就晒你啦咁。 其实。如果咧，我好似我成日都讲咧，呢个世界上咧，冇一人做事一人当嘅嘢嘅。当个小朋友做错事嘅时候， 就大家一齐当噶啦嘛。 系啊，冇就你睇下个父母同个即系睇个立场啦。其实有阵时就会爸爸做好人啦，妈妈做好人啦，就会通常咧就另外一个咧就遭殃嗰个。 都系嘅，不过亦都可能。有时系两个都要轮流咯，即系学你话斋，即系可能今次就系我，下次就系你咁样咯。 通常有一边咧就好想做好人噶嘛。其实我都想嘅。 系嘛？但系次次都到唔到你做咧，通常，定系你要做恶嗰个咧？ 我通常是做恶嗰个嘅。 不过通常都系噶，啲小朋友都系可能比较惊妈妈多啲噶，妈妈个样会有威严啲噶。当然都有啲好严肃嘅爸爸啦，即系有啲严父喺度嘅，真系好好严格咁样要求佢哋啊。真系都细细个开始我见有啲系噶，即系军训式咁样噶，直情叫佢企直啲，喐都唔喐噶啦。 其实咧就唔系，我觉得咧就系、因为我哋成日饿佢，成日叫佢做乜嘢做乜啦，做乜啦，咁就爸爸咧就好少，通常都话啊，我哋去玩啦，今日去食乜嘢啊？其实咧，如果真系发呢恶上嚟咧，其实系佢哋个个都系惊爸爸多啲。我啲女都系咁嘅，其实。 其实即是俾面咯，俾面妈咪咯，亦都系嘛。平时唉，算啦，见到你嚟嚟我，我都明噶啦，我就唔做嗰样嘢啦。 系啊，佢而家大咗有时候，我知你唔高兴啊嘛。 系咯，即系其实唉，算啦，都费事拗啦，咁不如就算啦咁咯。 冇错，就系咁咯。而家啲小朋友嘅嗰啲人话。已经好俾面你噶啦， 系啊！而家尤其是呢一代添啊，即系都哎呀，即系又早咗好多接触资讯啦，亦都早咗好多可以问到其他啲人咧。原来你爹哋妈咪系点噶，咁又有比较啦，真系同以前可能都唔同咯。讲真， 系啊，争好远。而家啲小朋友其实翻嚟同你食饭已经系好俾面噶啦。 我都要开始学你呢个态度同谂法，第时我个女大咗嘅时候，即系肯翻嚟同我食餐饭，我都唉真系好啦咁。 系啊，冇错啊，其实真嘅，你好似我而家咁嘅，日日就问嘅，你翻唔翻嚟食饭啦？ 嗯 啊，你即系睇佢有冇加佢，佢话啊我唔翻嚟啦，咁我唔好啊，咁样咯，就系咁。 系啦， 冇嘢噶啦，其实而家， 所以都系一种支持啦，系嘛，即系总之佢话佢点诶，得闲翻嚟，哦，好啊，好啊，好啊，咁 系啊，冇错啊，即系你而家你仲细咧，其实你应该享受呢个时候， 系啊， 佢激你又好，氹你又好，咁样到佢再大啲咧，就系、是、你要成日问佢啊，你今日做咗乜嘢啊，你咩啊，咁样，佢唔嫌你烦嗰时候，佢会答你，佢嫌你烦嗰时候，佢就。唔睬你， 我都开始都觉得系嘅。其实而家啲小朋友细细个开始都好有主见噶啦。 而家啲资讯太丰富啦，同埋佢哋睇嘅嘢，即系比我哋我嗰代吓，我嗰代系开扬咗好多，见识系多咗好多嘅， 识 嘅嘢系好犀利嘅。 嗯， 就系咁啦。所以佢哋嘅真嘅，我哋嗰阵时又冇 iPad 啊，又冇睇呢啲啊，又冇互联网啊，即系冇呢啲相噶嘛。其实，所以可以睇到全世界嘅嘢。 系啊， 同埋佢哋都可以同全世界小朋友可以有沟通嘅，有阵时佢哋都可以喺个互联网嗰度。 系咯， 所以识嘅嘢咧系比我哋多好多，见识到广泛好多。 嗯，所以我觉得真系而家都要与时并进啊，做父母即系都要了解佢哋嘅世界啊，知道佢哋点样啊。希望真系嗰个陪伴成长嘅阶段咧，除咗真系好似以前觉得要养大佢或者要教育佢之外咧，其实我哋都要喺佢身上不断咁样学习。 系啊系啊，你会睇到佢哋真系比我哋。聪明好多啊，独立好多、啊， 起码知道好多嘢，我哋系唔识噶咯。 系啊，呢样嘢真 的，真系有时候我都系噶。我听我女翻嚟讲嗰啲嘢，吓咩嚟嘅咧？咁未听过嘅咁。我哋一家人都俾佢教，即系有时佢听到好多嗰啲有时会睇电视啦。即系因为我哋啲放工时间又迟啦，咁我搵屋企嘅其他人帮手照顾嘅时候咧，佢接触到好多嗰啲我自己都未接触过嘅资讯啊。咁变咗我就觉得啊，即系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太聪明啦，亦都。太多資訊流通咗咧，佢哋識多咗好多嘢。 冇錯啊，有時佢可能唔同外國嗰啲小朋友傾嘢，佢就啊，佢哋都係咁嘅喎。我嗰個係佢點樣整嘅咁樣咯。 係啊，我哥我都會咁樣嘅，我哥都成日都咁同我講嘅。好啊，跟住佢問我有冇見過，我冇見過呢啲嘢，咩嚟㗎？係 啊，佢成日都咁問， 我都唔識 咁啊， 我唔識啊， 我唔識啊。 係啊，即係以前咧，通常係長輩教你好多嘢嘅嘛，而家就係。啲后辈咧话翻俾你听咩嚟噶，跟住可唔可以见过咩嚟噶？你教翻我啦咁。 系啊，冇错。有阵时佢讲得讲两讲，佢话你都唔明嘅，咁咪走咗去。 系啊，不过所以即系都真系几得意嘅呢一个过程。所以我即系自己觉得我都系要学多啲啦，希望可以贴近啲佢嘅世界啦，亦都希望唔好脱节得咁快。 系啊， 因为过多十年八年沟通唔到。 系啊，冇咗共同话，即系个话题噶啦已经。 所以都几得意啊呢样嘢。不过我觉得真系嘅，任何一个家庭啦，无论嗰个嘅子女关系去到系几多岁都好，即系可能由三岁去到三十岁嗰个阶段啦，其实都系同一个模式嚟嘅，都系大家互相喺大家身上去学习同埋沟通咯。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谂。 系啦，所以我都要好好向你学习啊！希望我个女好似你个女咁大嘅时候，我都可以讲得出呢番说话。哦，唔好使点理佢嘅，我其实是一种福气嚟噶。 唔系嘅，其实因为而家都好似话，即系佢咁大个，有佢自己嘅主见嘅。其实，即系佢要征求你意见嗰时候，佢自己会问你，咁你就可以俾自己意见咯。我觉得即系做家长而家系要。咁样做咯，我自己就纯粹我自己个人嘅意见。 我都会，即系同埋真系要聆听咯，即系孤问论，你可能自己心底里面有一个好坚持嘅谂法，或者一个好坚定嘅概念都好，都要真系冷静地去听一听佢讲啲乜嘢先。 系啊，同埋要 系啊， 即系对佢嘅决定咧，有阵时都要有支持咯，同埋即系。 除了鼓励之外，同埋咧有时都要对佢有信心咯。 嗯嗯，我以前都是即系我哋有啲譬如学过啲辅导嘅过程啦。我自己都好深刻有一样嘢就系，其实每一个人嘅意见都可以唔一样，你唔需要一定要接受，但系你可以包容咯，同埋你可以接纳咯。嗱、接纳你唔等于认同噶嘛，咁但系你可以接受，原来佢系咁谂噶，咁冇问题噶。咁大家有大家嘅唔同中意嘅嘢啫嘛，咁样嘅话谂嘢就会活啲，自己都唔会咁困死咗或者咁唔开心。 是啊，仲有千祈唔好攞自己嘅睇法咧，就一定加喺佢身上咯。因为你觉得你可能觉得呢个人啊，我唔系咁中意，但系可能喺佢个角度，我同佢相处冇问题嘅，咁啊得噶啦。我觉得其实有阵时 系啱， 唔系个个嘅要求都唔一样噶嘛。 系啦，同埋人系冇完人嘅呢样嘢，真系要记住啊。 系啊，冇错。 要求人哋之前系要求自己先，我哋都做唔到，我点要求你咧？咁 系啊，我成日都系咁讲啊。 好啦，喂，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你电话，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中926宗属于社区感染，累计76792宗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的数字是去年4月以来新高。在新增的社区感染里面，78宗与海外劳工宿舍有关。另外新增一名90岁男子死亡，相信与新型肺炎引发的并发症有关。直至9月17号，新加坡82%人口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84%的新加坡82%人口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同埋84%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的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位歌手表示喜欢温柔型监制。 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的爱上是前度的脸。过去那蝴蝶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 Oscar 和 Joey 今次跨公司以乐坛情侣档的姿态合作，而负责的监制 Eric 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很温柔的监制来的，会很鼓励性地引导他们怎样试把声，怎样用把声。 今天可再见，一再见，每每觉新鲜。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健 iPhone 监制 Eric Kwok， 上榜已经有10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4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20位，陶旭麟、戴祖仪，我们再不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点解中秋节咁紧要？ 因为可以食月饼， 因为可以睇月光， 最紧要系可以一家人温馨一齐过， 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 梁咏忠、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呢、這个时候除了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有格先生喎。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文德文。 系啦，咁啊，讲下咧，即系第二个小时咧，多咗一个语言啊！除咗咧教识大家多少少印尼文之外咧，咁啊，亦都可以讲下我哋大家啲文化嘅差异嘅。我其实我想话咧，香港人同印尼人咧，好多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文化呢真的都挺不一样的、哦、 例如呢 Barbie 你有没有觉得是印尼人有什么习惯你觉得是嗯为什么是这样的 嗱，我那时候最深刻呢就是我有一个格格那时候其中一个格格即不是我现在的格格来的那第一餐来我家煮的饭呢是将我们拿来吃东西的容器呢将它调到乱晒龙的所谓的调是什么呢通常一般人家庭呢如果煮一餐晚饭碗就拿来装饭碟就拿来装餸我屋企嘅習慣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嗰陣時咧，第一餐飯咧，我係嘆為觀止嘅，因為我哋咧係用碟嚟裝飯，同用碟嚟裝湯，係裝湯喎、啊。你諗下，咁、 哦、 跟住我嗰陣時就覺得，因為我屋企咧就係慣咗每一日都煲湯嘅，咁就變咗咧，大家每一人即係每個人都會有一碗湯啦。咁我就好印象深刻，到而家都好記得嗰個畫面咧，就係格格用兩隻手好小心咁拎住隻碟。嗱，當然嗰個碟都係一個叫做高身邊嘅碟嚟嘅，但係都係一隻碟咯，即係都未至於話嗰啲西式碟啦，係好平嘅，唔係嗰種 dish 啦，而係有少少似一個 plate， 即係少少彎上去嘅 深 係深少少，但係都唔係好都唔係好深噶啦。佢就好小心咁樣慢慢行出嚟，大家冇喐冇喐冇喐咁，就畢一碟碟嘅湯出嚟，跟住就端咗我哋面前啦。咁我亦都好記得咧，就係我屋企人當其時嘅嗰個反應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唔敢笑啊，亦都唔敢出聲，因為驚佢倒瀉咧，驚佢辣親自己。咁我哋就忍啦，大家就咁其實已經好忍得好辛苦，因為其實真係好好笑嘅呢個畫面，同埋咧亦都覺得哇，點解佢會諗到用呢個碟嚟裝湯咧？嗱，我當其時係咁樣諗嘅。点解就算我冇去研究过呢一家人嘅习惯，照计都应该谂到系用个碗会容易啲滗出嚟啊，唔会咁容易倒泻啊咁。咁但系后来咧，我先至知道原来咧，佢话喺印尼嘅时候咧，佢哋系咁样嘅，真系用碟嚟食饭。嗱，我唔知系咪净系佢自己啦吓，佢哋系惯咗用碟嚟装饭，因为咧就可以将啲餸摆埋喺个碟嗰度。咁因为用晒啲碟啦嘛。咁咪用埋啲碟嚟到装呢个汤咯，咁。咁至于你话碗啊，哦，冇谂过攞嚟做咩碗咁，咁所以就全部都系碟咯。咁所以我嗰阵时就觉得，哦，系咪真系佢哋系惯用碟嘅咧？所以就有呢一个问题咧。 嗱，呢个画面出喺我脑海度嘅时候咧，格拉比，我第一时间我谂，哇，格拉比屋企个饭台一定好大啦。 摆到咁多碟都 OK 嘅 ，OK 嘅， 系咪啊？反时间就系呢样嘢啦。第二样嘢咧，你个格格解释嗰啲咧，如果系食饭、嗯，印尼人系用碟，呢、這个系啱嘅， 系 因为真系嘅，有个碟，同埋印尼人食饭咧，不送嘅时候咧，唔系好似香港不停咁样咧，夹一样嘢摆喺个碗，然后再食完一啖、嗯，然后再夹第二样嘢。是很少这件事的，它是有公羹啊，公个匙羹的，那你可以滗啲餸，但是通常都是呢，你拎咗你个饭滗晒你要嗰啲餸呢，然后呢就开始食㗎啦，你唔会呢，你食到到食曬啲餸咧，然後你先再筆嘅，同埋你筆咧，你都唔可以一次過筆好多嘅、嗯，你要睇翻份量嘅。 即係喺我嘅感覺咧，呢一個嘅食嘢嘅模式有少少似飯堂式啊，即係你去飯堂買飯咧， 冇 咁嘅。我俾咗個兩餸飯嘅錢，跟住我就去攞張飛咧，即係憑票取餐嘅時候咧，你就係咁啦。嗱，嗰個碟咧就一格係裝飯。嗰兩格就裝餸， 但冇得冇格啊！印尼嗰啲，但係係咁樣嘅、那個 concept 略你講得係啱嘅。但係呢一個咁樣食法咧，我知道泰國都係咁樣食法嘅，咁、嗯、就係、是、應該係東南亞嗰啲都係咁樣食法啦、嗯。但係如果用個碟裝湯咧，呢樣嘢就真係係比較。 少見啊嘛，呢個係佢自己文化。 我未見過咯，但係譬如話印尼人食飯咧，通常佢個碟真係深啲嘅，唔係西餐嗰啲咁淺嘅、嗯，因為有啲汁啊，同埋佢係啲飯咧，中喺中間咧唔會跌出嚟咁樣嘅。咁、嗯、咧就有啲咧係食完飯，如果要飲湯嘅時候，佢費事屋企啦。通常啊，如果街係一定分開嘅，係有個碗裝湯嘅，細細地嘅。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用碗嘅， 都係用碗嘅。但係如果譬如話喺屋企咧，你費事洗嗰個嗰只碗咧，你食完你個飯，你要再飲。应该饮汤是食饭之后先饮的。咁、嗯、你个汤 即系唔会一路越食饭一路饮汤嘅， 都可以嘅。如果你有个碗仔，你可唔可以咁样做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你食完饭，你啲汤你抹到去，去个装去你嗰个头先用嗰个碟嗰度饮咯。 嗯， 即系好似香港咁样，譬如话会唔会用翻你食咗饭嗰个饮咗汤嗰个碗食饭啦？装 我谂系睇个人习惯咯。 你先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咯、嗯。但系如果系真系用个碟摆喺中间，一人一个定系乜嘢咧？饮汤咧，即系比较特别啊，格拉比， 嗯，系咪啊？所以我到而家都好深刻咯，即系尤其是佢战战兢兢拎出嚟嗰个样咧，跟住，哎，大家小心小心咁，同埋我哋忍笑忍得好辛苦， 同埋好正咯。佢就话系，哇，你屋企咁多碗冇用嘅呢啲碗，唉，唔知摆嚟做乜，买嚟做咩？咁多碗啲碟咪得咯？但系应该你个碟应该又唔系多得咁多 嘅 喎。 我屋企都多碟嘅，真系 够你哋够咁样分发咯，两个 系啊。够啊！ 同埋再拎啲餸出嚟，又系用碟。 系啊，我屋企好多碟噶，我屋企嘅碟有一尺咁厚咯。你谂下，搭埋嘅时候，咁梗系够啦。我嗰阵时当其时讲紧，好多年前啊，嗰、那个系得我哋一家三口就嗰阵时仲系，即系我爸爸妈妈我。加埋阿姐姐咯，即四个人食饭啫，咁梗系够用啦，一尺嘅碟，实够你用。 Please.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今朝早阿格先生带嚟嘅呢个唱片吓， 系呢个唱片咧就系一个好出名嘅印尼嘅 arranger 系咪啊？都系佢都系有写歌系好劲嘅。但系你格威廉，我问一问你先，你觉得 Vicky 呢个名系男定系女啊？ 如果喺我哋嘅认知里面，觉得系似女仔名咯， 系应该女仔名嚟嘅，但系好奇怪噶，印尼有时咧有啲女仔名咧，即系男仔用嘅 吓。 咁呢个 Vicky 咧系男嘅。咁佢就係嗰個寫同埋 rearrange 呢啲歌嘅，係 Vicky Sianipar 係好正嘅。咁佢 arrange 啲歌咧，係拎咩歌嚟再寫翻咧？就係、是、啲方言嗰啲歌係咪？印尼好多啲土話噶嘛。咁個其中一啲咧，佢啲歌咧拎曬，然後整翻 modern style， 所以覺得係好欣賞佢，好好聽嗰啲。 好得意啊！同埋亦都可以即係將一啲新嘅音樂元素咧帶起翻大家嘅一啲意識，去留意翻啲傳統嘅音樂風格咯。 嗯，同埋好特別，你覺得係點咧？我俾你睇嗰、那個。Vicky 个样 子，教先生头先一路咧开始就同我讲啦，佢问我觉得呢个人个样似边个咧咁，咁我嘅谂嘅范围咧，即系思路嘅范围就谂讲唔通系佢平时有时同我讲开嘅一啲本地明星咁， 因为你觉得香港明星 系啦，我一路就喺度谂紧系点样咧咁，咁但系后屘咧佢一讲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好似一个人，一个我认识嘅人啦， 你几乎一个星期见佢好多次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好似嘅，但系我唔讲系边。不过我就觉得真系好似 自己 Google 翻啦，然后揾翻自己 search 翻啦，然后咧就然后大家喺嗰度睇翻似边个啦。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少少资讯要同大家讲啦。咁啊格先生咧头先同我讲咧就系话咧印尼人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啲嘅少少嘅状况咧会发生，例如系学语言方面啦。咁我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会发生啦。嗱，我相信如果系我咧去学印尼文嘅话咧，我都会有呢啲情况嘅，即系可能我会搞唔清楚到底佢个逻辑系点啦，或者如果我学一句说话嘅时候咧，佢会唔会有啲 rules 嘅咧？即系譬如嗱，你好简单啫嘛，譬如可能一咁一咧数到五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啦，咁跟住之后好多语言咧就系都会包含咗重复噶嘛，即系嗱你英文就少啲啦，一就十一就唔会系。就唔会系 十三先开始 one 啦，系啦， 即系系啦，即系都会有少少嗰个字嘅字眼喺度啦。咁但系对于印尼人嚟讲，原来学广东话都有呢一个咁样嘅少少嘅谬误喺度。 会啊，因为咧而家咧喺个social media 嗰度咧，有啲人即系格格都会拍啲片嘅。咁有两个格格咧就去拍片咧，就系话系学语言嘅时候咧就点样。咁一个咧就话学啲数字啊，咁就话。Gabri， 如果要话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十咧，佢就话系应该系讲十噶嘛。 系， 咁如果系譬如话系 twenty， 咁就二十啦， 应该系咁样啦。但系嗰个价格就话系唔系咁讲，十系十啊嘛。咁如果系要再加咧，就变咗系十。 咁如果三十就系十噶嘛， 十 四十就十。五十咧就系十， 佢就系咁样不停咁样讲咧。 唔系先，嗱呢个逻辑喺边度嚟嘅先？ 我都唔明点样。咁佢因为嗰两个咧就系讲系二十二嘅，咁佢个朋友就话应该系二十二，佢话唔系，应该系十二。咁我朋友就解释， 好坚持， 唔得，唔系咁样嘅，系应该系二。 十二， 但系都话唔系十二。 嗯， 咁我哋嗰度亦都睇咗啦，我哋觉得系比较好笑。 系啦， 后屘就话如果系譬如话系42啊、52啊、92比较辛苦啲嘅，要讲好多次啦吓。但系我个朋友就有个就话，如果系譬如话要讲302咁点啊？咁、我话应该冇乜问题啦，302、应该点讲啊？你觉得用佢个逻辑？ 咪800802咯， 系咯， 系咯。嗱，不过呢个逻辑系错噶吓。如果真系听紧我哋节目嘅格格咧，千祈唔好谂住呢个系啱。不过即系咧，叫做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好多呢啲创意嘅短片啦。咁其实印尼姐姐有时都会拍下呢啲生活嘅小片段喺度嘅，即系当佢哋可能喺印尼嘅时候，啲朋友都会睇到佢哋喺香港原来有啲咁得意嘅笑话。不过如果真系要学广东话嘅话咧，揾翻啲正统嘅地方去学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今日举行，

详情浏览乐游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哦。 Hello， 多多关照、哦。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健威， 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不同年代孕育出不一样的乐队，拥抱音乐，追逐梦想。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团号，日本新世代乐队音乐特辑。二台话你知， 在很多印尼的代表性菜式当中，都会用到以花生为主要原料的酱料。不过它的配方就会因应每个地域使用的不同香料，味道上略有差异。 印尼朋友会将花生烤过之后再切碎，然后加入各种的菜肴酱汁当中，较为人熟悉的就有不同肉类的沙爹串烧和印尼沙律。加多加多， 沙爹串烧的必备调味当然是个沙爹酱，通常以花生加上椰奶、姜黄、酱油、南姜、蒜、辣椒和各式香料煮成。 而另一道会用到大量花生的菜式就是加多加多了，酱料主要用磨成粉的烤花生，再加上椰糖、椰奶、姜黄、大蒜、辣椒、盐、罗望子汁、清水，有时候还会加上虾酱或者鱼酱。 传统的制作方法是先将干的香料中碎，再慢慢加入罗望子汁、清水等等水分，直到酱料够黏稠，咁就完成啦。 食法都好简单，将糯米糕、各种蔬菜、虾饼、鸡蛋捞匀，最后淋上呢个花生酱料，咁就可以噶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格 Barbie， 都有格先生啦，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咯。咁啊，等如果格格们咧今天系放假嘅话咧，外出嘅时候咧都要为天气做好准备吓。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约32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咁啊讲下展望啦，咁啊明日咧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本周中后期咧骤雨系会较多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8%啊。 Sekarang temperatur udara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8%. Hari ini berawan dan ada 1-2 kali hujan dan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juga bisa ada halilintar petir.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ada waktu-waktu sedikit yang bermatahari dan cer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di beberapa hari ke depan akan panas dan juga cerah. Tapi tetap ada 1-2 kali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ke belakang curah hujan akan bertambah. 好啦，咁呢个时候亦都有一啲嘅 announcement 咧，要同大家讲一讲重要嘅资讯。格先生 ，Nah sekarang ini ad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yang diberikan kepada pemerintah untuk menolong keluarga yang menghadapi pandemi yang berkesinambungan sekarang dan juga pekerjaan dan ekonomi yang keadaan yang ada sekarang ini. Jadi ini namanya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atau WFA itu adalah tunjangan untuk keluarga yang bekerja jam kerjanya buat keluarga atau rumah tangga yang tidak terdiri dari satu orang saja, maksudnya bukan keluarga tunggal, itu persyaratan untuk jam kerjanya itu sudah dikurangin mulai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dan dikuranginnya itu mulai dari tunjangan dasar, menengah maupun lebih tinggi itu semua dikurangin. Contohnya yang tunjangan dasar itu dikurangin persyaratan jam kerja dari 144 jam per bulan ke 72. Sedangkan yang pertengahan itu dari 168 jam per bulan sampai ke 13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tunjangan untuk rumah tangga dari orang tua tunggal tidak berubah. Dan pemerintah sudah tidak ada lagi memberikan IWITS atau namanya itu skema subsidi transportasi untuk orang yang bekerja mulai dari Juni 2021 untuk menyatukan semua sumber daya buat WFA ini. Jadi untuk informasi dan ingin mengetahui mengenai ini boleh telepon ke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咁关于呢个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嘅计划嘅话咧，如果想申请多一啲唔同嘅津贴啊、计划等等咧，可以上到去www.wfsfaa.gov.hk， 或者咧致电相关嘅热线电话2558-3000，2558-3000，睇多啲详情啊。Julia Malulu，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 Sinsa， 好啦，都要讲下印尼嘅疫情消息，咁啊，卒之都有翻啲好啲嘅消息啦，系咪啊，格先生？ 系啦，而家咧，每日嗰啲 case 咧就大概系3000多宗啦。咁就如果系18号，9月18，即系琴日咧，就系3385。咁就系成个印尼噶啦。咁就如果系 top 嗰个地方咧，就系、是、东爪哇啦，就系314 case。中爪哇是太大，就298 case，第三咧就是西爪哇就238 case，咁變做你睇咗都是都係見到回落嘅咧、 啊， 都有個、啊、有個係覺得係 OK。 因為之前起碼你見到話上咗5位數字嘅時候，一路都有一段時間未落得翻上嚟啦。咁起碼而家你嗰個嘅整體數字同埋各個地方分布嘅數字都可以回落翻一個 digit， 咁其實都已經算安樂啲噶啦。 同埋最重要嘅話，真係見得到咧，係啲醫院嗰度咧要求醫咧係容易咗好多。咁就變做安心啲啲。就希望真係又會再回落啦。咁就大家加油咯。 是啊是啊，咁所以即係希望嗰啲数字可以一路都回落，咁但係都要靠住自己呢，大家各个地方嘅人呢都做好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咁所以都有啲嘅提醒呢要同大家讲下㗎喎。 Nah, pemerintah itu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buat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janji online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beberapa tempat. Di salah satunya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pusat vaksinasi diperkirakan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Oktober 2021.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Mulai 11 Agustus pada hari yang sama, tiket-tiket akan diberikan di pusat vaksinasi ini, ada 24 dan yang di Hong Kong, kecuali yang dijalankan oleh rumah sakit privat, itu tiketnya diberikan pada orang umur 60 ke atas yang belum bikin janji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asi di pusat vaksin itu di waktu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distribusi. Jadi sekarang untuk penerimaan vaksin BioNTech umurnya boleh dari umur 12 ke atas, sedangkan vaksin Sinovac boleh dari umur 18 ke atas. Pemerintah juga akan tetap mencari ya sumber vaksin yang aman dan efektif dari beberapa perusahaan-perusahaan dan juga produsen vaksin. Secara umum,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itu juga ringan dan cuma sementara. Pemerintah akan mencoba memonitor keamanannya. Jadi vaksin itu bisa bikin lebih kuat tubuh kita melawan penyakit. Dan hal-hal lain yang bisa seperti pakai masker, kebersihan diri tetap harus dilakukan.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相关嘅咧就系关于疫苗接种嘅资讯啦。如果想知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个人防护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Di rumah juga kita harus tetap bersihkan rumah dengan benar, dan juga rumah yang kita bersihkan termasuk toilet, di mana kalau seandainya menggunakan toilet juga bilasnya itu harus ditutup-tutup toiletnya, dan menyiram pipa U-trap di rumah dengan air sekitar setengah liter setiap minggu. Dan kalau seandainya kita harus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cuci tangan, pakai hand sanitizer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nya, dan hindari kerumunan, dan social distancing juga harus. Jadi tetap juga harus melihat ada peraturan apa dan juga persyaratan karantina di misalnya Hong Kong ataupun negara tujuan kalau ingin berjalan-jalan di luar Hong Kong atau traveling, dan kalau tidak penting juga tidak seharusnya traveling. Jad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Bảo chọn là cái mà quan như đi lại dịch tình cái 相关资讯咧，包括咗个人嘅防护啦、戴口罩、勤洗手，同埋咧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啦。呢一啲咧，如果系今日正值系格格要放假嘅话咧，都要好好咁样注意一下啦。同埋都有限聚嘅措施嘅。咁啊，详情咧就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睇清楚，了解多啲啊。时候咧，听紧嘅呢一个传统嘅印尼音乐嚟喎，格先生系嘛？ 系啊，呢、這个咧、那个 title 真系有几特别嘅、哦，叫做 Toba Dream。 嗯 ，Toba Dream 即系咧印尼咧有一个地方咧系有个淡水湖嘅， 哦、 這个地方 淡水湖 系啦， 就叫 Toba。 Toba 就好似 Toba Dream 咧、嗯，就去嗰个淡水湖，然后咧嗰度哇，好 enjoy 咁。呢个好出名噶， 系咪啊？ 系， 我觉得都几好，即系都几可以感受到嗰种嘅民族音乐。因为我哋咧，即系今日咧，都带咗好多系一啲旧嘅传统印尼音乐，但系咧就用一啲新嘅改编风格啦，混合埋一啲新嘅元素。头先有摇滚嘅元素啦，亦都有流行嘅元素啦，亦都有电子音乐嘅元素摆咗落去啦。咁所以即系感受一下唔同嘅时代嘅音乐，其实咧就真系历久。上新嘅好嘅歌，同埋啲经典嘅作品，即系广东歌我哋听得多啦。印尼嘅经典作品原来都可以咁 arrange 嘅， 好犀利。咁咧而家咧都要留意翻屋企嗰啲嘢噶咯。Karena ini untuk barang-barang gas di rumah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yang sejak tahun 2003 itu sudah harus yang diizin di setujui oleh Departemen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s, dan juga ada stempel GU. Jadi kalau misalnya barang-barang gas di rumah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idak seharusnya dipakai, harus diganti yang dengan stempel GU. Dan juga untuk barang-barang gas di rumah, instalasinya itu harus dicek keamanannya setiap 18 bulan sekali. Jadi silakan pergi ke website IMSD untuk detail-detailnya. Kita sih harus, jadi kita harus perhatikan. Jika di rumah itu masih menggunakan alat listrik,特別是一些 gas 爐，即其實很久沒有聽過 gas 爐這件事、真的的，除了購買的時候要看清楚它有沒有這個 GU 標記之外，每18個月呢真係安裝咗之後咧，都要有一啲定期嘅巡查嘅。咁如果想知多啲關於呢一方面嘅資訊，同埋咧要確保安全啊，真係最緊要安全。咁就可以上到機電工程署嘅網站，即係www.emsd.gov.hk 咧，就係了解清楚啲查詢同埋詳情嘅。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唔係人人知嘅。譬如你話屋企如果有一啲電器裝置咧，啲電器安全嘅須知咧，知多啲就真係不妨有時間喺網站上面睇一睇咯。因為即係呢啲嘢係好重要。你日日都会用噶嘛？嗰个电热水装置，冲凉嘅时候啦，开热水嘅时候啦，特别系嚟紧冬天咧，如果你要真系洗碗咧，啲格格有时都会嘅，可能会开啲暖水洗啦，咁所以嗰个嘅电热水炉咧，趁住未冻之前咧，快啲 check 清楚就比较安全啲啊！即系无论佢嘅安全同埋佢嘅功能性咧。 都真係要檢查清楚。咁到期時咧就唔會話想要熱水沖涼咧個爐都壞咗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啦，咁就大件事啦。 係啦，最重要安全。沙拉乜亦都有百零分丁嘅。 同埋咧，即係季節性咧都有啲嘅電器啦，係大家需要去注意嘅。譬如話邊個季節嘅時候適合整冷氣，邊個季節適合整暖爐或者呢啲電熱水爐啦，即係要揀啱個季節咯。 同埋開始，我覺得要去嗰度拎出嚟抹一抹啊，睇一睇啊，睇翻嗰啲電線 O 唔 OK 啊，有冇棘啊，有冇啊屈到啊，呢樣嘢都係重要。 係啊，過咗中秋之後，可以開始 check 下屋企嗰啲電嘅暖風機啊、暖爐啊嗰啲有冇問題。如果 OK 嘅話就 OK 啦。如果係真係有啲咩損毀嘅話咧，就一係維修，一係就可能要考慮下添置一啲新嘅裝置。特別係咧，如果價格咧係照顧一啲長者嘅話咧，真係要及早去檢查清楚，即係喺換季之前更加要檢查清楚啲電器啊！即係如果佢可能有時會涉及到你去買餸嘅時候，佢一個人留喺屋企啦，咁呢啲安全咧就真係要好注意，同埋要檢查清楚，幫佢預備好。咁到時真係到凍嘅時候，轉天氣嘅時候咧，咁就萬無一失啦。 我最中意夾 Barry 依句咧，係準備啊，唔好真係最凍嗰一日嘅時候咧，要開嘅時候咧就真係而家睇清楚啊，清潔翻啊，抹翻啊，拎翻出嚟，但係起碼知道擺喺邊咯。你會唔會唔記得啲嘢擺喺邊 嘅？咁又未至於嘅，你嗰個暖爐應該都好知道擺邊啊，咁大嚿， 有啲係細細地唔知執咗去邊一個地方咁樣，或者係大家喺嗰度留意下會翻啦嚇。 我屋企嗰個仲係好舊式嘅暖爐嚟㗎。 哦， 係 啊， 即仲系好大嚿嗰嚿咧，因为我觉得嗰嚿嘢好暖，所以我觉得佢既然系冇坏咧，我就一路 keep 住佢喺度用咯。 我自己咧通常咧系最中意执嘢嘅，同埋咧我会成日谂咧点样摆啲嘢系最 keep 得摆得最整齐、最靓，同埋摆得到最多嘢、所以咧系好中意搬嚟搬去嗰啲嘢。呢样嘢咧， 实晒嘛？ 呢样嘢咧就令到啲人咧有时咧好嬲嘅，搵 唔到 嘅时候啊， 明明 呢嚿咁大嚿嘅嘢系摆呢度噶啦，年年都系，突然间唔见咗，去咗边咧？就系俾格先生唔知执咗去边一个大啲地方噶啦、但系个问题系有时咧，我自己都唔系咁记得咧，咁就惨啦。 哎呀， 所以我有时搬嘢嘅时候会大声讲啊，呢样嘢我搬喺呢度啊，咁样大家望啊，我摆喺呢度，但系亦都系大家都好快就唔记得咗噶啦，就系咁样。 唔紧要啦，咁希望格格都可以有记性地记住啦。有时帮手记下呢啲咧，都好好嘅帮手嚟噶。好啦，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我哋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咯，亦都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嘅星期天。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ry。 Rasa itu memanggilku Sesuatu yang dulu ku rindu Untuk kembali dan ulangi semua denganmu Dan aku yakin kau di sana Sahabat selamanya